第六集，我被打了。所谓兄弟，就是你在呼唤老婆的时候给你变出个老婆。我被这名莫须有的老婆从沙发上搀扶了起来，对方身上有一股松林间的清雪般冷冽的味道，抱起来却温温热热的。我把脸埋在对方的胸膛里，恍然反应过来，沈鱼那小身板应该扶不动我呀。这时我又抗拒起身前人的触碰，身前的人安抚地在我脑袋上摸了一摸，我被顺了毛，顺毛还挺舒服的。于是我在对方燥热的掌心里蹭了蹭，近前的怀抱与我仿佛是一剂含有镇定效用的良药，在安心感的作用下，我喃声道， 老婆。 摸着我的手忽然顿住了，我叫人叫上了瘾，我觉得近前的人就是正确的人，讨好地挽留道， 小鱼，别离开我。 可对方不是沈鱼，我被推开了，脸上被抽了一巴掌，下手不算很重，似乎只是为了打醒我。我也确实酒醒了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用舌顶了顶被揍的脸颊，挑起眼帘看向来人。季行辰揪着我的脖领， 李宇征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？ 我看清了，于是我狠狠地推开了他的前置，抬脚就要踹上去。在我念出沈鱼的名字时，我的几个兄弟就已经意识到不妙了，都凑上来劝和，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还手，于是一致对内的将抱起的我又摁回到了沙发上。六年后的世界对我有着源源不断的恶意，我的兄弟们竟然也叛变了，我怒火中烧。季行辰反倒是在场人员中最冷静的那个，他同样以一种看陌生人的目光看着我。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竟然还惦念着那个人？ 我不道歉，我的朋友们却擅自的替我赔着不是，前来警惕着我的动作，一个劲儿的拿眼神骂我，给我使眼色让我消停点。 陈哥，你别生他的气，宇征现在情况特殊，可能有些不太认人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 季行辰挣开了抓着他手臂的谢敬东，似笑非笑地冷声着， 你们也帮着他糊弄我。 我不在乎季行辰的感受，我的朋友们却擅自地替我打着包票，张顺礼堵在门边帮着劝和。 哎呦呦呦，哪能啊！这几年我们眼见着征哥对你不能再认真了，他就是喝高了。你先消消气啊，等他酒醒了，你再跟他慢慢算账啊。 为了表明我认人，我叫了张顺礼的名字。 张顺礼，拦他做什么？ 为了表明我没醉到那种程度，我压制住情绪，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衣领， 让他滚。 季行辰头也不回地滚了。 我的三个发小神色古怪地看着我，我觉得至此他们才真的相信我穿越的屁话，只有前十九年的记忆了。 前来叹了一口气，不放心地又追出去和季行辰解释， 你就算不记得他了，你也不能这样对他。 这话听着几乎令我觉得谢敬东跟季行辰他有一腿了，然而谢敬东只是用着怜悯的语气，以为我好的立场接着说道， 否则你会后悔的，等你记起一切的时候。 哪怕是25岁的我也没称呼过季行辰老婆，所以季行辰在我乱叫的第一声时就没有答应。我妈说我叫他晨晨，媳妇儿，宝宝。 我对他的手机号备注是爱人，微信备注是亲爱的。 从这些腻歪的身份认同中，我想25岁的我并不是不承认季行辰是我老婆， 而是我曾经将这个称呼用在了别人身上。以我对自己的脑回路的了解，我觉得是不想拿称呼过别人的称呼再去称呼他。他对25岁的我来说是特别的。他是我手机的紧急联系人，是我微信里的置顶，是睡在我枕边的另一半。沈瑜都还没有过这样的待遇，我甚至无法以我有限的情感经历想象出他对25岁的我有多重要。25岁的我甚至像模像样的以戒指套住了彼此。 所有人都说我爱他，可现在的我并不爱他。 后不后悔那是后话了。我破罐子破摔道， 分都分了，我还管他是谁。 总是跟在我身边鞍前马后的张顺礼胆肥了，约莫有点看不上19岁的我的作为，点名道姓地数落我。 我说李玉章，你这事儿办的确实欠考虑。 压抑了一整天的负面情绪在我脑袋里打起了架，我头疼的想要骂人，我不光想，我还实施了。 我考虑个屁，你一觉醒来，你老婆人间蒸发，你无辜老了好几岁，面临社会的压力，这边上还有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说是你情侣，跟你纠缠不清，出来喝个酒还被他抽巴掌，你给我考虑看看。 张顺礼生怕我这醉鬼为了让他能感同身受也跳起来抽他巴掌，连忙认怂。 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是我考虑不周啊。 25岁的我是个什么品种的妻奴，都给这货惯成什么样子了。我是有点惯老婆的恋爱脑基因在身上的，今天打我的如果是沈瑜，我第一反应是会担心他手疼不疼。我这是先天遗传加后天家庭氛围培养出来的脑回路，但这个货又不是我老婆，这事儿我忍不了。他今早上拿戒指砸我，刚刚又薅我的脖领子，当着你们面打我，你们还向着他说话。 陈哥平时不这样啊，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跟你动手。 他都没打过25岁的我，他凭什么打现在的我。一觉醒来，亲朋好友的心眼都偏了，我更想沈瑜了。